养你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皱纹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多少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归去来兮、醉逍遥、丽恩、还有玉莹，以及李挺、难以忘记、方五五和香锅，还有刚刚发来留言希望点播歌曲的说句心里话 W 根根，以及彩虹糖的梦。彩虹糖的梦留言，他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点播的歌曲，他在后来回听，他说要感谢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他也是一位外地的，是来自湖北的听众，他在那天送给女儿的祝福还特意剪辑好了发给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也觉得特别的感动。他说每次啊，我都是在听节目的回听，因为是在服装厂上班，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中午12点钟来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回听依旧能够收到那一份满满的温暖心意。也要祝福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去年在这个时候，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个时间段，我还记得我当时做了一期节目，准备了几位歌手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 live 的现场演唱版本。因为很多歌手会选择告别的时候，离开歌坛的时候，会选择在演唱会上，因为只有在那个画面、那个场景里面，歌手们可以在舞台上跟台下这些老朋友们，一路以来支持我们的这些听众来见见面、聊聊天，当作是一次团聚、一次团圆。你有没有想过翻一翻你的相册，2017年的12月31号你拍下什么照片了吗？包括还有很多软件，对，在最近几天会陆续的出现在软件方面的对一个大数据的整理。昨天睡觉前我还看了一下我的一个外卖的 APP 上，然后为我盘点了2018年的整个订单叫外卖的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叫了200多单，然后其中还有一个骑手，外卖骑手为我送过3次同一个人，可是我记不得他的样子，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当这样的数据体现出来的时候，我又发现原来好多这样的温暖的传递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种问候，可能我们擦肩而过，但是还会有地方，还会有人依旧记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在提前几天已经预定好，来自归去来兮。他说希望在2018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中，2018年的最后一天直播，12月31号，来点播林忆莲的这一首《最好的事》，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有爱的电台 DJ， 以及对于电台充满着热情和关心的听众，送给亲朋好友们。一年又一年了，生活虽然平淡，但是却不断地为我们产生各种美好的画面，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用这首歌通过归去来兮来和2018做一个简单的告别。最好的事，来自林忆莲。 天阴有雨，我在想你，这一年里有苦有甜蜜，那无心的言语挂虑猜疑，只是小插曲都变成勇气，让我们守在一起。眼看着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到了冬季，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怪脾气我会把它忘记。 到了冬季，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那些坏脾气怪脾气我都会把它忘记，而过去的365天，所有的回忆我能够想起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爱着你。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公众平台上的醉逍遥还在留言说，不放假吗？当然放假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在直播当中跟各位一起度过，同时直播节目里面也能够及时把你们点播的温暖和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歌，无论是代表你的心事也好，告别也好，你都可以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节目直播中来送出一份祝福。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跟以往的日子不太一样了，因为明天我们要翻开日历，要把数字变成2019了，所以抓住最后的时间的尾巴，2018年你还想说些什么呢？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或者不方便跟别人分享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通通的告诉我，倾诉给我，我们在2019年把那些不开心的统统都忘掉，然后迎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梅子留言说，也是希望能够跟2018说一声再见，19年呢继续相约到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一切顺利。还有说句心里话，他说365天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了，回首过去的这一年，感谢节目当中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也要感谢那些好音乐，2019年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分享音乐传递出来的美好的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W， 他说希望点播梁博的这首《男孩》，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分享给各位。 曾经意外，他和她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执着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 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不必再重来。 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一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没错，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这个片花，我们也是听了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12月份的时候，向你征集你在2018年经历的让你最难忘的、最想要流下泪水的一些故事，感动的都可以。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语音来发给我。也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在明天的节目中，2019年1月1号，我都会把这些留言和素材一并的整理出来，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来为你呈现。而且明天的节目里面还有很多，怎么讲呢，有一些惊喜，有一些东西要感受，包括很多小小的心意都要送给各位，再多我就不能再剧透了。所以明天如果你不出门的话，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网络收听，记得来听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进入半点之前，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刘婷，她说2018年最后一天，希望能点播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希望新的一年里我们都能够平安健康，岁月依旧静好，活出自我，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就应该听到这四个字，风雨无阻。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功成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傍晚前后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受到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带来2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明天白天晴朗天气，北风轻拂，适宜假日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1月1号14:30和19:30，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率大剧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先后带来2场新年音乐会，奏响《红旗颂》《蝙蝠序曲》《纽伦堡的民歌首选段》等经典作品。届时，钢琴家陈萨、小提琴家薛伟、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等古典音乐名家将悉数亮相。中阮演奏家冯满天、二胡演奏家江建华等民乐名家，以及昆曲名旦邵天帅也将同台献艺。继续来看，每年的1月1号，中山公园音乐堂会举行新年音乐会，而今年著名指挥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以色列钢琴家阿隆戈德斯坦登台。届时，观众将现场聆听贝多芬降 E 大调第5号钢琴协奏曲《皇帝》，以及约翰施特劳斯《蝙蝠序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明快而经典的作品。另外，今明两天，创建于1986年的维也纳莫扎特乐团首次造访北京音乐厅。在这之前，乐团多次受邀来华，但一直因为昂贵的服装道具和保险等问题无法成行。维也纳莫扎特乐团也许是世界上唯一需要服装师和发型师的交响乐团。登台时，乐团的每个成员都要穿戴百年前定制的巴洛克服装和头套，一次化妆的时间要超过2个小时。另外，乐团演奏的曲谱也大有来头，他们都是莫扎特时代保留下来的原始曲谱。两天的音乐会，观众都将欣赏到包括《土耳其进行曲》以及《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乔万尼》等歌剧选段在内的整场莫扎特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 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时候呢，开场曲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个，它的 ID 是一个表情符号啊，头像呢是一个可爱的动画形象。他说在2018年最后一天，希望点播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母亲以及天下的母亲，在生病之后才能感觉到父母到底有多么的爱自己。其实生活当中好多细节也都能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爱。《听妈妈的话》下半时段送给你。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却得到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听妈妈的话，还要听老爸的话。根根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发烧。他说我在工作，刚给家里面打电话说目前还在发烧。今年的最后一天，他说孩子也是希望能够他赶紧的好起来，把一切不好的全部终结在今天，希望明天起来之后一切都会好了。此刻希望点播一首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今天依然奋斗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包括还有朋友听到我今天这个感冒还没有彻底的好啊，也是再次提醒你，天气变凉一定要添衣保暖，注意多喝热水，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

不舍昼夜的奔波陪伴，只是为了让你听到希望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关心你的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里面会在12:44-45左右和你分享一个听障儿童的故事。他们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少被关注到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依旧保留着孩子里的可爱啊、天真。对于自己的听力障碍，他们并没有放弃，依旧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学的方法和别人的帮助来试图听到世界的声音，试图和家人、和父母、和身边的小伙伴们来进行交流。上一周的分享，经过的这些故事之后呢，我相信可能你对听障儿童这个群体已经有所了解了。他们有些孩子已经在普通的幼儿园来上学，也有的依旧在康复当中。当然他们每天的课程啊，其实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根据这边康复中心的老师向我介绍，他们会对这些孩子来进行不同形式的训练。比如说我摆上香蕉、苹果、梨，我来提示孩子说，哎，给我指一下梨在哪里，要经过反复的训练来帮助他加强记忆。当然也会有一些开放式的训练，会带他到一些很多小朋友的地方来，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讨论等等。比如说这些孩子们此刻在进行的一个开放式的训练就是绘本剧，我们来听听。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太阳说， 今天我要把积雪冻冰化掉。 他吃了一惊，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着一朵花。太阳问， 脚下好，你是谁？ 花儿回答说，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这是刚刚来自一位听障小朋友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节目当中提醒你关心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在2019年1月4日呢，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来举办首届听障儿童25分贝公益音乐会。那目前呢，请热爱公益和音乐的你一起来和我们聆听新年新声音。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回复关键词25，就可以收到音乐会的一张宣传海报，里面有二维码，可以按照提示来进行购票认捐，来献出你的一份爱心。那天我也会在现场，到时候我们一起在现场听到这些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菜花，他说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呢，我们搬进了新家，终于在北京安家了，也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一切顺利，生一个猪宝宝或者小老鼠。希望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用这首歌来告别2018，迎接新的2019年，也祝福大家都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理想生活。 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要送出一份生日祝福，它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请叫我 Super 姑娘。她说今天呢是我大哥的生日，希望点播一首还想听你的故事。我希望通过节目的直播告诉他，大哥很高兴的认识你，遇见你呢也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通过这首歌曲来祝你生日快乐。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留言没有来得及念，歌曲没有来得及播放，比如说 Y 三月你的留言看到了，还有安逸你的留言也看到了，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相继为各位送出祝福，也期待各位在2019年明天的第一天直播中共聚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好了，明天见，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祝各位元旦快乐。 静的湖畔，我想让你呀，告诉我你的名字，他的故事啊。 指尖纸背的刺，点缀了幼稚啊。零点过十分，等黑夜吞噬啊，我们只是共享了几个故事，对你来说也许是平凡小事，说出的字一秒就成了历史，我只想紧抓着不让它流失，我们其实才是最适合彼此，多想让你知道我此刻心事，今天的事明天是否还坚持，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 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我穷我尽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